就系江太啦。 江太你好， 两位好， 系啊， 阿周博士，我想问一问咧，我种亲嗰啲臭草咧，好容易谢噶，点解咧？系咪啲泥唔啱定系点样咧？ 诶，系咪水多咧？ 水多，我一个礼拜淋一次嘅啫，我都系。 佢系咪黄完，即系突然间黄晒啊咁样样咧？ 佢之前咧，即系谢晒咁，即系干晒咁样嘅情况。 够唔够阳光啊？ 我呢度日头都有嘅，即系上昼有太阳嘅，可以晒到嘅。 咁咧，可能 系咪要分啲泥点样种定系点咧？ 嗱，我要了解下你啲泥系个黏性有几多啦。我自己都种过臭草嘅，臭草系比较倾向可以接受少少黏性嘅泥嘅，系冇所谓。甚至有啲人咧， 反而黏得滞就唔得。 黏得滞梗系唔得啦吓，咁咧就要睇下你而家用开嗰啲泥系有几黏啦。咁咧有啲朋友咧用少少糖泥落去，再加一啲容易即系容易排水嘅其他嘅泥嘅成分咧，咁就种得几好嘅。 哦，咁如果知我买嗰啲科学泥。种得唔得嘅咧？ 科学泥都好多种，所谓科学泥咧吓，我哋叫泥炭土啦吓，或者系而家有啲新嘅组合啦。咁你要同佢倾咯，你问下嘅佢哋咧，佢哋会指示你噶。 但系你嗰啲臭草，你系咪谂住攞嚟食噶？ 系啊系啊，谂住攞嚟 煎。系咯 系咯，咁攞嚟食嗰啲科学泥系咪唔系几好咧？ 嗱，喺度讲下啦，科学泥其实就唔系我哋心目中嗰啲化学嗰啲嘢嚟嘅。而家我哋所谓嘅科学泥咧，系多数系来自一种叫泥炭沼嘅成分。咁咧，只英文係 peat moss 啊 ，peat moss 嚇。咁咧，你上網查就揾到呢一啲噶啦。咁我講起咧，呢種咧，如果真係啲話咧，就唔係好環保嘅啫。佢好似採煤咁，其實係嗰啲煤，你知係乜咧？嗱，喺地下嗰啲煤咧，佢係咁樣採出嚟嘅。咁咧就會破壞個生態嘅嚇。 咁 不過咧，係啦，又有好多而家所謂嘅科學嚟咧。佢係用堆肥嘅方式堆出嚟嘅，又有加一啲乜嘢，好似雀仔嘅糞便啊，有其他嘅成分啦，嗰啲又好環保嘅喎，嗰啲咧同埋咧就好有機嘅添嚇，你翻去了解一下， 有啲複雜喎， 係啦。